海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佛顶中张大虎也是骑虎难下，一伸手把一把大刀抄起来了。张作霖，这可你说的，各位你们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主动愿意啊，这可别怪我手足心狠，大家上眼。哎，要不怎么叫郑大虎呢？这小子也是亡命徒啊，手上有人命还不在乎这个，把刀一举，真想砍。就在这时，人影一闪，从外边进来个人。住手！你们干什么？张大虎回头一看，谁呀？人家保局的东家于六爷。那于六爷是高坎镇的混混，大耍人的，跺一脚地皮都颤几颤的，在营口各地都有买卖。这于六爷老也不来，那今天不知道怎么这么巧遇上这事儿。等于六爷进来之后，后边还跟进俩跟班的。佛顶珠郑大虎赶紧把刀放下了，马大牙紧走几步，一抱拳：“哟，六爷，六爷，您今儿大驾光临，怎么这么得闲？”“去去去去去！”我说：“怎么回事？这是？”刚才我走到街上，就听着里边连喊再叫的，幸亏我进来看看，不然的话非发生大事不可。他过来把张作霖给搀起来了。张作霖也认识他，都是本街面上的。哎，六爷，你呀，张老嘎子，你这怎么了？张作霖说：“您甭问我，问他们吧。”于六把马大牙叫过来一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马大牙也不好说瞎话呀，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张作霖补充了几句：“六爷，我到这玩输多少我不在乎，怎么我输光了还不许我走呢？非要把我废在这儿，这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吗？六爷，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哦，明白了。”他回头看了看郑大虎，十分不满意。“我郑爷， 你在外边也混了几十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了，这买卖是我的，真要在这出了人命，你不给我找麻烦吗？再者一说，他还是个孩子，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今儿个我赶上了，我打算把这事儿给了了，你觉得怎么样？能赏我这个脸吗？ 我问六爷，您说的哪里话来？ 刚才也是话赶话，一时我耍虎，既然六爷愿意了结此事，冲着您老的份上，完了，我二话不说走，领着几个歪猫淘气一阵风走了。当然这钱他没给退，那是他赢的嘛。于六看了看张作霖，小老弟儿，你毛还嫩呢，你怎么找这亏吃？幸亏让我遇上，不然的话你可就废了，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你认为他不敢下手吗？他要你的命他都敢呐。老弟呀，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听不听见？别见外，咱们又是对门识户的，往后常到我家做客，我多谢六爷。张作霖作了个揖，这才离开赌局。等回到老长头家里，一头扎在炕上，把脑袋一蒙，又后开悔了。但张作霖心里折饼子，心说这是马大牙勾来的郑大虎，今儿要说他耍心钱，我可没有证据，不过就摆的这个阵势，实在叫人咽不下这口气去。往后我再高砍，怎么见人呢？这不落下了画饼吗？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我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一想到输的那银子也有点蹦心。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来了几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张作霖赶紧翻身坐起来，抬头一看，哟，来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手下的大炮手唐二虎。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张作霖给唐二虎治好了马，这二虎是感恩不尽，给钱张作霖不要。二虎说了，咱们弟兄是后会有期，我是知恩必报的人，请小老弟，年纪不大，够朋友够交。没想到多日不见，这爹今儿个突然到了。张作霖心说，这伙人胆子多大呀，这高坎不远住着清兵的巡访营啊，专门是稽查盗匪的，他就敢领着人跑这来横晃来，真是亡命徒啊。但是张作霖也有点害怕，他怕这伙人一来，万一走漏了风声，给甘姥姥长头带来麻烦，那说抄家就得抄家呀。急忙到了外边，把街上的门关上，让他们把马匹牵到院里，把弟兄让进屋。唐二虎带这四个弟兄，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也是四名惯匪。院里留一个，门口留一个，剩下俩跟着唐二虎进了屋。唐二虎在马的入套里一伸手，拽出个包来，往张作霖怀里头一塞，兄弟，这是给你的。张作霖一掂这分量可够沉的，打开一看，两副金镯子， 剩下是白花花的银子。这兄弟，你忘了你给我织过马，帮过我的忙吗？我这人能白使唤人吗？哎，这要说给你送织马的钱，那就见外了。这个聊表我的心意。不不不，钱我不能收，那是我应该的。再说给你织马，我要钱也没搭上，那算得了什么？您还念念不忘？不不不不，你要嫌钱少，你可是往外撅我。我出手的钱从来不往回拿。张作霖知道这号人挥金似土，另外你不能驳他的面子，你驳他面子等于骂祖宗一样，明心里不乐意，也勉勉强强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张作霖赶紧到厨房，哎，老长头爱喝酒，还剩下半瓶酒，另外呢还有点羊下水、猪头肉之类的。张作霖看不行，我大哥，你们稍后片刻，我去就来。拿着钱，他到了街上，打了几斤好酒，买了十几斤的好肉，等回来往桌上一放，盘碗摆好了。各位，我没别的意思，挽留各位喝上两盅，缓缓乏。高意思，高意思。张作霖一再解释，天快黑了，大部分饭馆都关了门，不然的话咱到街上去吃，可不是我小气。所以今儿个呢，大伙就包含点。另外呢，到了街上倘若遇上官人诸多不便，也请各位谅解。想得招的，想得招的，这多逍遥自在。好嘞，咱们就一醉方休。就在屋喝上了。张作霖不会喝酒，勉强在这陪着。可这帮人大说大叫，大山大笑，毫不畏惧呀。张作霖从心里头那么羡慕他们，心说这帮人真是亡命徒，天不怕呀。哎，脑袋瓜子掖到裤腰带上，拿这个死没当回事儿。你说这个高坎是什么地方，咱们随便出入，真叫人折服啊。酒过三巡，唐二虎说话了：老弟，看这样子你混得不错呀，小门脸儿蛮阔气嘛。哎呀，我哪有钱，都是我干老唐泽春给拿的啊。这老头心也挺好。我兄弟，上次你给我一好马之后，我回到青马坎，见着我们大当家的杜立三，把你的事情跟当家的说了。呵，我们当家的非常高兴啊，意思呢打算约你入伙。我说老弟，我这次来一则聊表心意，给你送俩钱花，主要跟你谈这个事儿。干这干什么？一年能挣多少钱？跟着哥哥我们干得了，加入青马坎柳子，咱那上千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花天酒力玩个痛快，人生在世那有多美呀。哎，虽然说担点风险，话又说回来，人活百岁不也是个死吗？何必过得抽筋拔骨的呢？哎，老弟，愿意不愿意？如果你点点头，就跟着哥哥走，往后没你的亏吃。张作霖一听，我的妈呀，在屋里吵吵，街上都能听见。万一叫谁听见，到官府报告，那还了得吗？张作霖一抱拳。大哥，各位，你们的心我领了，为兄弟我好，我感恩不尽。说实在的，我对各位 非常羡慕啊。可不过呢，我不是胆小，我跟你们情况不一样，我家有老娘啊，上有姐姐，还有弟兄，我不能把他们都抛开。我要跟你们到了青马坎，倘若官府知道信儿，我家就得被抄了。可我也没念过什么书，我也不会说什么文词儿，我就知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况且老母健在，我怕惹他老人家生气呀，因此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行，说的对，还是你通人情啊，兄弟，我们绝不勉强，多咱你乐意。有什么为难招窄，你只管到青马坎去找我们，不管是谁，肯定给你帮忙，要脑袋都现成。哈哈， 这张作霖不胜酒力，等着两盅酒喝完了，头脑一发胀，打开话匣子了，就把前些日子在赌局那事儿他说了。等说完之后，唐二虎把眼睛一瞪，是什么？哪他妈那么个佛顶猪，哪来个马大牙？嘿，你早说呀，我摘他的牙，我把佛顶猪给他薅下来。听兄弟你这意思，你是没出这口气，交给哥哥我了，我端他的牙，我把他全家都斩尽诛绝。 不，我没那意思，我是把这个话呀都说一说，心里痛快痛快。唐二虎把酒杯一放，我老兄弟，我发现你这人嘴说不害怕，实际你还是害怕。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瞻前顾后，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瞅着，你又怕得罪这个，又怕得罪那个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干挨欺负。张作霖付之一笑，可不嘛，我现在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来，喝喝。张作霖把酒给众人满上，又讲起来几年前离开孙干娘，曾经到过黄家店村给孙鬼子家放马打短工，把孙鬼子如何对待自己，怎么给扔到荒郊，怎么遇上干爹，把这事儿又讲了。要没有我干爹救啊，我就冻饿而死，这孙鬼子真是为富不仁呐。唐二虎听着这眼睛一亮，哎，兄弟，我拿你可当自己人，无话不说。我们这次来呀，等回去的时候贼不走空，我们顺手牵羊，还得做盘买卖。你这一说，我心里有了底了。那么这个孙鬼子为富不仁，对兄弟你这么残忍，这小子可杀不可留啊，干脆这个买卖做定了，非端了他们家不可呀，让他自食恶果，你看怎么样？一开始张作霖反对，可后来唐二虎拿话这一僵，他张作霖也来了劲儿了。好，大丈夫是非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不饶。跟赌场还不一样，这孙鬼子为富不仁，特意的残忍了。我还有气儿呢，就把我扔到荒郊了，这是我没死，我要死了这不是人命吗？他对待我这样，对着旁人也好不了，对这种人干嘛要犹豫，干嘛要心慈手软呢？最后张作霖下定决心，哥，我同意了，你说怎么干吧。我说兄弟，他们家里头有多少财产你知道吗？那我不清楚，反正有的是钱，在高坎一带那也是有名的财主。 对他们家里的地形里熟悉得很呢。我在他们家待了半年呢。那好，你能不能画张草图？另外兄弟，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道，当个向导，也有你一份。左林说，我不图其分赃，我出这口气就行。来，我现在就画图。在屋里把这图画了，唐二虎一看，哎呀，他们家还有带响的家伙，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另外那就是老洋炮了。好了，带响的家伙四支，他们经常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大门左右俩炮楼，一个炮楼俩。到晚上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值班，一直到天亮。白天没人。这样呢，这是上房屋了，这是孙鬼子的住房。这张作霖详详细细都给讲了，唐二虎净干这事儿了。一听明白了，好嘞，兄弟，咱什么时候下手？我是外行啊，您看着办吧。我看呢，事不宜迟，明天晚上咱们就下家伙。那咱们得找个约会的地点。张作霖说，这么办吧，黄家店离这12里，明天呢我吃完晚饭，背着我干爹不知道，或者我找个借口，我到黄家店路口有个土地庙，我在那门口等着你们。对对，知道那土地庙，我还在那撒过尿呢。对对对，不见不散啊。说准了，唐二虎领着人走了，不能在这过夜。这张作霖把门关上，也不知道这宿觉是怎么睡的，一阵喜一阵忧，有时候觉得后悔，干这事儿，那不我也成土匪了吗？这要出了事情，官府缉拿，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两杯酒一入肚，我简直胡说八道，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可又一想，张作霖呢，你算什么大丈夫，瞻前顾后，脚刺两只船呢？你忘了孙鬼子欺负你到什么程度？这种人对他还能仁慈吗？他越感觉是对了。哎，总而言之，生米做熟饭了，不能更改了。第二天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也没开门营业，他干爹还给做的面汤送来。张作霖说，爹啊，我没别的病，我就觉着头沉腿发软，歇两天就好了，您老人家不必来了。老头信以为真。到吃晚饭的时候，老头又过来了，一看张作霖在那躺着，说了几句话，老头休息去了。张作霖还行了，我得快撒丫子，换了一套衣服，把门锁上，直接赶奔黄家店村。12里地架得住他 low 吗？一会儿到了土地庙，他一来一看呢，您唐二虎他们在这等着呢。小丹来了，来了，走吧。哎，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怎么，你后悔了？ 不，我的意思是说呀，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不就是为钱吗？我不就是为出气吗？这玩意儿适可而止，最好别整死口的，留点活气儿，让他知道厉害也就是了。嘿，你真行哎。好吧，听人劝吃饱饭，你这句话算把孙鬼子给救了。不过兄弟，要把这号人留下，早晚你还得吃亏。那怎么办呢？你就平添由命吧，我求求大哥了，但能不杀他们还是留口活气儿。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吧。咱们书说简短，张作霖领着他们来到孙家大院的左墙外边，虽然墙有一丈多高，那也挡不住这些人。张作霖告诉他们，